2025年所玩的爱情游戏不过是翻炒剧本重新上架的垃圾，内部空虚的爱情钞票堆积的甜蜜，欢迎来到 EU 世界，你将成为弃子。我依然保持滚烫哈，身为一个 rapper 有啥不爽我就降哈，现实世界成为高跟，谁错了就记录 bad end， 只有小心地步为赢才能进入 happy end， 每一个选项都他妈是命，到按键没法 save progress， 像极限运动一样 one and only way， 最后只能看着他走入 happy end， 自己退役万步躺在床上止血，尤其各位关注所谓恋爱的阴暗面，女生的权术伪善和滤镜破碎，就让我来接受，为爱情是把双刃剑，我不想再玩真人版的高 game， 什么真心丢在路边无人恋，已经见到爱情骗局真面，目击所见我已对爱情生厌，讨厌再玩真人版的高 game，没有周末，只有一次机会，我不选择踏入你的命道案件，我选择 pull out myself， 江湖再见。你通关又怎样，追到女神 happy end， 别在我面前幻想，每个对话很绝尘，把她的好感度影响，剧情像罗生门，每个对话笑里藏枪，她的攻略新款包包红包转账，她的攻略假装深情，为了上床游戏规则一开始就写满了欲望，赞助上彩礼放在虚荣心，在台上见买感情的人还在标榜人设清白，玩家们心知肚明，不过是皮囊的买卖，他们爱的不是你，是化身化的幻象，社交媒体上那个完美无瑕的假象，我不爽，我讨厌这种人，能赚钱你要相信你自己，不要被购物一个骗，且喊名誉保障自己，别被杨景元诬陷，从中脱离在人生中去做爱情的实践。我不想再玩真人版的高 game， 什么真心丢在路边无人恋，已经见到爱情骗局正面，目击所见我已对爱情生厌，讨厌再玩真人版的高 game，没有周末，只有一次机会，我不选择踏入你的命道案件，我选择 pull out myself， 江湖再见。我不想再玩真人版的高 game， 什么真心丢在路边无人恋，已经见到爱情骗局正面，目击所见我已对爱情生厌，讨厌再玩真人版的高 game， 没有周末，只有一次机会，我不选择踏入你的命道案件，我选择 pull out myself，江湖再见。